第148集， 收拾好了吗？ 赵斌走到卫生间问道。 好，马上马上。 罗明瑶手忙脚乱地拉着领带，赵斌抱着手站在卫生间门口看着他笑。罗明瑶这是第一天穿西装上班，练了一个星期打领带还是这个速度，这会儿终于弄好了，他还在镜子前左看看右看看，确定自己穿好了。赵斌忍着笑走进去，搂住他的脖子，温柔地吻了吻他，然后小声说道， 回来不要躲，这个样子特别有感觉。 罗明瑶耳根通红，拍开人掉头就走。他们一起走到楼下往地铁站去，已经是九月份了，天气只在早上透出点凉快，此时才早上六点过，天边泛着霞光，微风轻轻吹着，感觉悠闲舒适。两个人聊了聊小区楼下换了几家店铺，走到了地铁站，各自乘不同的线路去。罗明瑶退赔以后，很积极地在各大医药公司网站寻找机会。今年疫情以后，医药生物公司成为上升行业，疫苗和药物开发一时间市场热度极高。很多大公司在疫情期间经历了半停产、资产缩水等危机，疫情缓解时候迅速抓着机会争夺市场。罗明瑶赶上了好时机，往各个公司邮箱投递了邮件，很幸运地在这个时候收到了 G 公司的面试通知。他是临床医学硕士毕业，出身院校排名全国前十，跟随导师做过课题，参与过药物临床实验，发表过文章，又有临床工作经验，和刚毕业的大学生比，应聘药品研发优势太多。这样的人才在这种国际公司非常受欢迎，很快就收到回复，拿下了这份新的工作。和临床一线工作相比，新的工作轻松了太多，工作内容和节奏都是罗明瑶喜欢的。他做事也很耐心细致，写实验计划书、核对数据、总结实验结果等，他从来不嫌枯燥，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办公室一点点就完成了。罗明瑶这个踏实认真的劲头让他的上级相当满意，过了试用期立刻转正。虽然现在他还只是相对基层的职位，拿的工资也就比规培多一些，还经常加班，说的朝九晚五，实际上经常是朝九晚七的，但他也是知足常乐，毫无怨言。今天是转正第一天，有新同事的见面会，上级提醒他必须提前到公司穿正式场合的服装。罗明瑶只在去应聘时候穿过一次西装，后来再没穿过。他一个研发人员，天天待实验室，不需要像销售行政一样穿得周周正正，每天还和以前上临床一样穿着普通不过的 T 恤、长裤加运动鞋。一听说要穿西装，又慌乱了一星期，认真学习打领带仍然没有进步。今天穿着西装皮鞋出来，整个人都不自在。新员工见面会也没有多正式的吓人，因为是国际公司， C 市分公司负责人也是外籍华裔，习惯了国外公司领导发言风格，轻轻松松讲完，说了点公司要求、未来展望就散了。没像他想象中的，一个领导讲完，下一个领导继续的站一上午。吃午饭时候，罗明瑶和另外一个试用期认识的做统计的同事吃饭，得知他们部门晚上还要聚餐，他想想这边研发部门实验室主任压根没提这件事儿，估计就是没这个聚餐的部门风俗。 也好啊， 同事听了他们部门情况说， 不发话就按时下班回家。 罗明瑶赞同的点头。上午的新人见面会完了，下午实验室继续照常上班。罗明瑶提了证，奖金工资都有所调整，下午时候实验室主任也找他谈了谈，一个是恭喜他转正成功，客套地说了对他寄予厚望，二是跟他谈奖金的事情。虽然之前试用期谈过，但是现在又提出了更多奖励方案，希望他努力工作云云。最终说实验室不搞那么多虚的东西，大家只要踏实工作就够了，翻译过来就是不会组织迎新聚餐。罗明瑶心里石头落地，今晚又能按时下班了。赵斌也在说按时下班的事情。赵斌主治医师在七月份就提了上去，做了带组医生。 今年医学生毕业虽然稍有延迟，但仍然在六月之前全部结束。一大批带着规培证的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成为工作主力。赵斌之前想得对，清北院区扩招了不少硕士研究生和规培毕业生留在清北院区工作，不保证转正到本部，但待遇上和本部一致。虽然清北院区不在城里，但是 C 大附院这个牌子还是让很多人趋之若鹜。平时最不受欢迎的急诊科今年也招了四个年轻医生。赵斌现在年资也够了，七月份直接就提上来住院总交下去给另外两个急诊科毕业的博士做，他升职成为清北院区急诊科的带组医生。清北院区进一步扩张，目前急诊科、内外科各四个带组医生，两边自己轮转值班，也就是赵斌现在四天一个夜班，不用接诊病人，只在一线医生有疑难情况时协助处理，上完夜班交班查房以后就可以离开回家休息一整天，工作量轻松了太多。其他有车的二线还经常搭他一截路，走绕城高速进城，再放到顺路的地铁口，回家时间也省了不少。还有就是工资也涨了很多，一下子就到了将近两万，房贷紧迫感大大缓解。他甚至有心情打算就在附近地铁站找新的房子，趁着房价不高赶紧出手。罗明瑶工作的 G 公司也在高新区这边，在这里买房是非常好的选择。他上网查了查，选好他觉得还行的几个小区，准备回家和罗明瑶商量。 哎，老赵。 二线曾凤临进到办公室。 今天不打你了，我要去城里接儿子和他奶奶回家。给儿子报了艺术班，平时都是爸爸接的，今天爸爸有事，只能我去接了。到时候我稍微早走一点，你帮我守着啊。 没问题，我按时下班就行，有事我拿不定主意给你打电话。 曾凤林笑道。 你还有什么问题拿不定主意的？你这水平早比我们当时高了。 赵斌赶紧谦虚。 曾老师，您是我老师，这本书我真的是羞愧了。 两个人开了点玩笑，那边赵斌组上医生曹磊打电话来，赵斌赶紧出去看。曹磊住院医师认认真真地向他汇报病史。 病人是35岁中年女性，起病急，病程短，主诉是一个全身乏力一天。病人昨天没有明显诱因，突然出现全身乏力，当时没有重视，没有特殊处理，乏力逐渐加重，现在出现胸闷气促不适。既往没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脏病、肾病病史，已婚已育，月经正常。 赵斌板着脸教育他。 乏力？乏力到什么程度？你应该有描述。 曹磊低下头挠挠后脑勺，跟着赵老师两个月了，他还是有点怕怕的，今天还觉得自己汇报时候挺顺溜，没想到还是被挑了茬。不过听说赵老师现在脾气已经好了很多，也不知道以前多凶残。赵斌完全不知道自己手下医生的心理活动，他已经继续问病了。 昨天一开始觉得乏力到什么程度？ 病人说话时候呼吸明显有些急促。 昨天一开始只是觉得没劲儿，做事都费力一点，后来就觉得走路脚有些拖着走，今天早上感觉都要起不来了，手拿杯子都拿不动。 赵斌追着问。 全身都没劲儿，还是只是手和脚，或者身体哪一边？ 全身都没劲儿，而且今天感觉胸闷气紧，说话也费劲儿。 赵斌心里基本有初步诊断了，于是问道。 最近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有没有感冒疏懒过？ 病人回想一下说。 是一个多星期前有点鼻塞流鼻涕，当时没觉得有什么，也没有到医院看过。